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27号星期二，骚动音乐喂， 嗨，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另外，我哋今日嘅6点钟啊，将会有 XT 嘅出现嘅， 系介绍下佢嘅新 EP 啦，就系呢个 Polo 23，以及系当中嘅新派台歌麦田看守员。 冇错啦，咁啊，亦都即系佢最近将呢一个自己嘅音乐风格咧，就开始定义为呢个 cosmic。Pop 噶嘛，到底乜嘢嚟嘅咧？就一阵间咧 ，XT 就会同大家解释一下噶啦。 系啦，即系佢系要有咩谂法咧？同埋过去呢段时间转咗做一个全职嘅音乐人之后咧，又好似好多机会陆续出现，大家有机会都可能唔同嘅平台度见过啊、听过等等。咁一阵间咧就可以听到佢作，一同我哋 share 一下啦。 系啦，咁啊，首先咧今日想讲嘅嘢咧就即系悠闲少少嘅，即系话说最近睇咗一套纪录片。咁啊，呢套纪录片好有趣，佢讲嘅嘢就系咧，喺外国啦，有一啲嘅人咧，佢好中意收集一啲好奇怪嘅物件嚟嘅。嗰样嘢系乜嘢嚟嘅咧？我唔知波城你有冇细个经历过一个阶段，就系咧，你食唔食糖嘅细个？ 细个好都有嘅，学校零食。即嗰啲咩 零食部会买嗰啲系嘛？ 系啦，有嗰啲 橡皮糖 啊，橡皮糖啊，一蚊鸡有一粒嗰啲汽水波子汽水糖咧， 系 一只唔同颜色，有黑色、红色咁样。 哇！ 系啦，咁嗰啲一蚊一粒嘅， 你都 嗰时系啊，有食噶，话你听。 因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喺我哋细个嘅时候，曾经有一只糖咧，其实而家都有噶，就系、是你当系一买翻嚟咧，佢个盒个包装盒系点嘅咧？佢系一碌嘢揸住嘅，咁但系咧喺嗰一支嘢上边嘅顶端咧，就有一个卡通公仔、卡通人物嘅头喺度嘅， 揿掣就喺个口度出嚟一粒粒。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细个嗰阵时咧，就开始已经有呢一个嘅产品啦。咁啊，即系对于好细个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即系呢样嘢好得意啊！即系好似你买咗糖糖翻屋企嘅同时，又好似得到一个玩具咁。 系 咁，但系即系奈何细个唔系话好有钱啦、啊，咁所以即系有时好多时候真系睇咯，就未必会经常有机会买到呢一只糖翻屋企。咁啊，最近咧睇一啲嘅纪录片咧，发现原来外国咧有一啲嘅收藏家咧。你真係好得意嘅係，佢哋好鍾意收藏呢啲糖果盒嘅、 哦。 因为原来喺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国家啦，佢哋出产嘅一啲款式呢都係唔同嘅。佢哋嘅 design 团队都係有少少分别嘅。咁所以你喺唔同地方呢，你係可以搜罗到唔同款嘅呢啲糖果盒啦。而有一啲专人，一啲收藏家就专喺世界各地搜罗好多呢一种嘅糖果盒翻去，咁又有好多个唔同卡通公仔嘅头喺上高咧，咁有一啲越稀有嘅咧，就越有收藏价值啦，甚至乎系有价有市咁样样啦。咁跟住然后我一路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哇， 即係原來呢個世界係真係乜嘢嘢都有人收藏嘅。咁但係有多好多時候你係唔會明白，或者你唔會去，你唔會理解到啊點解呢啲嘢都會有人收藏嘅咧？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其實我哋自己屋企咧都會有一啲好奇怪嘅收藏品係。你唔會知點樣去同一啲朋友去解釋嘅，例如好似我自己咁啦，我自己再抄翻屋企咧，我發現自己原來收藏咗好多一啲電影嘅門票啦，同埋佢哋嘅 poster。 哇！呢、這個真係我曾經都有儲過， 係 都係冇，最後都捨棄咗， 因為甩色啊嘛， 係啦，係嗰陣時就好浪漫嘅諗住啊。即系啊，同呢套戏同边个睇？咁跟住咧就喺后面写翻啊诶，嗰一刻系同边一个？咁咪有本簿咧，好似入闪卡 呢啲，唔系通常女仔会做嘅嘢嚟。 有同我系会做呢啲嘢嘅。 OK 系。 咁跟住嗰本簿就以前都系入嗰啲闪卡，咁啊冇入闪卡，留翻本簿咧就摄晒啲戏飞喺度咯。咁啊，我可能因为佢已经有日子噶啦嘛，所以你只需要写嗰一次同边个睇，或者有冇啲咩特别嘅写后面，好似一个另类嘅日记咁样记录住嘅。咁但系后屘我发现咧，我冇从来冇做过呢件事，即系喺个脑袋里边有呢个谂法。 O K， 同埋嗰时应该仲要系未拍拖就谂紧啊， 即系有啲纪念下。 系啦，我下一任女朋友出现嘅时候咧，我就会为佢即系做呢件事啦。我张飞都会咁样写住，就好似好 sweet 咁。有一日大家开翻成个盒出嚟，成个卡宝又好点就啊，系啊，我哋当年咧又睇过呢套睇过嗰套咁啦。 几多年几多月几多日啊？你记唔记得啊？我哋第几次一齐入戏院啦、啊？ 即系我从来冇做过呢件事，加上原来啊。你發現嗰啲戲飛入落去啲卡簿度咧，都依然係會甩色嘅。即係我諗你除非真係唔知啊，你過膠或者抽真空點樣令到佢唔好同即係空氣接觸得太多，先至會保存到嗰啲字啦。如果唔係咧，點都會甩咧。我就發現呢樣嘢係唔係永恆嘅， 係 同愛情一樣，你都唔會係永恆。 好 sad， 好痛嘅領悟。但係我想講咧，嗱，你頭先講呢樣嘢，即係我講完出嚟，我發現原來好多朋友身邊朋友都有儲啦。但係有一樣嘢我儲嘅咧，係再奇特啲嘅。我深信應該少啲朋友仔係有儲嘅，就係汽水罐。 汽水罐 係啦， 有 汽水罐，你有冇儲過？ 係未飲嗰啲啊嘛。 有啲啊，有好好多唔同款式嘅，我都有错。我大部分咧，因为我惊咧有一段时间，我怕摆得太耐，唔知佢会唔会爆啊。咁、所以有一啲我就饮咗啦，有一啲我索性倒咗，净系留翻个罐或者留翻个樽喺屋企。因为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系有一铺人咧，我好中意储一啲尤其系可乐罐，即系可乐唔同牌子嘅我都会储啊。包括系佢唔同地方出产嘅，我会储啦。跟住有一啲系特别款式嘅，可能系例如有一啲日本嘅地标嘅罐，我会储啦。一啲唔同界别嘅奥运啊或者世界杯嘅纪念版，我会储啦。跟住甚或乎系有一啲球员版，我会储啦。跟住然后有一啲樽装，系有一啲特别嘅樽装，我又会储啦。跟住储下储下，我发现原来我屋企咧，我已经将佢收埋喺个笼底嗰度，系其实我争啲唔记得咗，我曾经有一铺咁嘅人噶啦。跟住然后我而家谂翻。我储咁耐其实系为咩 咧？ 其实我深信而家有朋友问起我储嚟做乜，我都系答佢唔到啊！但系人生就系会一个阶段，就系你突然间你会对一样事物好好奇，然后你会不停咁样搜落去咯。 因为我嗱储呢个罐，我谂起一个古仔咧。我一个中学同学咧，佢阿爸咧就会中意储，但系佢冇头先你讲嗰啲储咁多，佢储少少。咁咧佢就系储可乐罐嘅。咁佢储嗰种咧，仲要佢系唔开嘅，系啦，即系你开咗个罐，我唔知啊，可能喺储嘢角度都有分，开咗同唔开嗰、那个，唔知有个收藏价值唔一样啦。咁咧咁嗰个阿 uncle 咧就将嗰、那个收藏嘅可乐就放咗喺屋企嘅雪柜，深深处。 系。 咁嗰时我哋成班同学咧。就上去呢个 friend 屋企就打麻雀啦，夜晚。咁嘅口渴就话：，我哋想饮嘢啊，有冇嘢饮啊？我自己雪柜攞啦。咁大家就每人都自己攞啲可乐就饮。唯独是有一个 friend 咧，啊，点解佢攞嗰个罐特别唔同嘅咧？跟住就问：你嗰个系边度攞？你嗰个系咩嚟噶？点解我哋个样唔同？我冇喺雪柜攞啫嘛。跟住屋主个 friend 就话：呢一罐就我老豆攞嚟储嗰一罐，然后开咗阿 uncle 储咗喺雪柜里面。 好嬲啊！呢啲 真 系劲嬲， 我笑咗好耐啦。 唔系，我觉得咧，其实如果你系一罐咧都还好啊，因为其实你就算入边系冇咗嘢都好啦，咁你个罐其实睇落去都系一样噶嘛。最惨系有一啲系樽装透明玻璃樽嗰啲咧，你倒咗入边佢嗰啲汽水咧，佢就唔同咗颜色噶啦，成个外表望落去，咁就真系会嬲噶嗰下，其实 系啊。 咁但系最后 uncle 点咧？ 最后我哋就喺度纠结紧啦，一系。就洗翻干净之后放翻入去，一系就当呢一罐嘢从来都冇出现过，博下 uncle 唔记得。 我谂摆得喺雪柜咁多眼嘅地方都好难唔记得、啊。 最后我哋留咗条尸，交俾个朋友自己同阿老豆处理。咁但系最后老豆咩反应呢我哋都唔敢问啦。 你都冇再去追问。 然后我哋呢一单嘢，我哋仲读紧书嘅时候发生。自此之后，呢、這个 friend 去咗人哋屋企就话。嗱，你开汽水还开汽水，你睇清楚啊！同埋佢都好知定嘅，佢唔同人屋企就啊呢罐唔系攞嚟储噶嘛， 唔系其实咧嗱，不过又好难讲，因为始终嗰阵时读紧书仲细啦，即系到我哋而家大少少嘅时候去朋友屋企，你开始会识得一啲社交的礼仪，就系、是、你知道你去人哋屋企，你第一唔会乱咁开人哋个雪柜，就算你开人哋嘅雪柜，你想攞人哋某一包嘢饮或者攞一罐汽水出嚟饮，你都会礼貌地问啊呢罐饮。咁得噶，可咁样，咁你先会攞乜？但系冇办法啦，细个啦。咁我深信当年就算 uncle 知道咗都嬲你唔落嘅，好老实讲，鬼叫你摆喺雪柜咩？ 可以点啫？唔通话你咩？你都饮咗咯， 系咯， 我半夜都冇咗啦。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即系，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咧，每个人屋企咧，其实就系咁啊，就系、是、会喺一啲不知不觉嘅情况底下，会收埋啲奇奇怪怪嘅嘢咧。有时其实自己都唔系好解释到，点解会收藏呢样嘢啦？甚或乎好似呢位 uncle 咁，好大机会可能其实佢自己都唔记得咗自己收藏咗咁样嘅嘢喺屋企，所以佢摆咗喺雪柜度就冇喐咯。 系啊，冇开到噶。但系我自己，我系一个好储多垃圾嘢嘅人啦。咁但系个 point 系，我又好似冇乜一啲储咗，但系。自己解釋唔到，或者出現你啱啱個狀況嗰種匪夷所思嘅嘢嘅，因為 even 啊，我覺得我儲得睇人哋眼中最奇怪嘅一樣嘢，就係儲 PC 夠啦。 哦， 但我係好，我係好願意同人分享嘅。 你而家都仲有儲緊嘅？ 其實我嗰種儲唔係真係嗰種同人哋儲嘢唔同嘅。首先我除咗儲 PC 夠嘅公仔之外，我冇儲其他嘅嘢嘅。 哇！你淨係 儲公仔嘅啫。咁但係我唔係見到就買嗰種啊，因為。张床冇咁多位，因为我中意储公仔嘅原因系佢可以摆张床度，你可以把玩佢。即系我买支笔翻嚟，我又唔会用啦，放喺度又唔知做乜，我又唔系好想有一个柜桶净系摆晒啲。 你买支笔翻嚟，你都可以把玩佢， 你又唔会用噶 嘛？睇你点把玩翻。 但系公仔我就摆喺床度咁。咁但系我已经好耐冇买啦。咁、 okay. 我唯独是如果去日本旅行，去咗 即系嗰个岭啦， 搵啲岭或者我嗰阵时去日本。大阪唔知水族館嗰度有出一個特別版嘅，我唔知係咪特別版，總之係嗰個 area， 你喺翻當地買就有嗰個感覺，因為其實佢 keep 住都有出好多公仔，或者佢會好多同動畫聯成嘅嗰啲，咁嗰啲我都唔一定買，個原因係因為你要追咧，真係追唔到咁多， 追唔到， 同埋唔係隻隻靚， 係，同埋你發現咧，你以為儲一隻兩隻啊冇乜所謂啦，有閒錢啦，你儲儲下就發現嗰度好貴噶啦，即係等於我屋企咧，我都儲咗成堆紙箱人咁樣。唔系我噶，但系即系我老婆啊。佢每次去亲旅行咧，佢就会一次过买十几只纸箱人翻嚟。我心谂啊，真系有冇咁好买？有冇咁多只款啊？即系你买极都仲有噶。你通常款式有限噶嘛？你通常买到咁上下，你应该已经收集齐噶啦。点知系有啲嘢系好得意嘅，就系可能就系因为有呢一啲嘅支持者喺度啊，所以佢出极都可以每年就有一个版本咁样，然后储几廿只喺屋企咁样，非常之夸张。 系，但喺我心目中咧会储。做嘢嘅人咧，佢都系一个好人嚟嘅。 点解咁都有得判断？ 特别储一样嘢好多年咧，系一个好好嘅证据，话俾人听。其实我都几专一噶，你睇我储汽水罐储咗十几年啦。变咗你识异性嘅时候咧，我觉得完全系一个可以一个证据话俾人听，呢、這个人系专一嘅。 慢慢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政府话，如果你已经喺四月收咗第一期消费券，又唔打算喺第二期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合资格嘅话，乜都唔使做噶啦，喺七月十六号就会自动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噶啦。 我用紧嗰款储值支付工具都几方便，如果唔转钱包就可以坐定定，等七月十六号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到时同你一齐 shopping 啊！ 好啊，妈咪，到时我帮你谂定买乜生日礼物俾爹哋啦。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加幻想， 波神啊 ，sorry 啊，我以为你想我咁做添。 斌神啊，这个世界冇咁多二维啊。当你讲得出二维，即系你好主观地去认为人哋需要啲咩。不过讲翻转头，有阵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想要呢一样嘢，但最后系唔系真咧，我自己都唔知道。 其实你以为你需要我，但我清楚你需要什么。其实我有时也讨厌我，但你却爱我，不管怎么。如若我还在寄望，如果总是受伤的多，沉迷的一个，如何再？太清醒，跟你一起牵手逛街。其实我不伟大，我也不想你来陪着。 这晚别太清醒，不再想起，不想告解。 听完呢首是蔡子晴亲自作曲填词的作品，歌名叫做《以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很多事情，无论是自身定是人家都好，又或者以为是一个用来懒的借口，但你不需要想那么多、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以为是这样，所以就做了先咯。楚乔有个新派头歌，歌名叫做《人之初》。你以为你的人生可能是有得拣，但最终你就发现，其实每一日都是翻工放工翻工放工。你有得拣的就是究竟听不听你老细的 order 啦。

太妹嘅思考工啊 ，Come and taste me。 团嘅热血同埋对自己一啲嘅怒火化成呢首歌，由 Lollytalk 嘅一把火。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苏龙音乐会有 XT 嘅出现。 穿梭在时代交错段。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变国际巨星啦！ 冇错啊，波成，所以话努力真系有回报噶，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叶正于庭。 哇！你又用佢中文名嚟创作啊？ 今日系送音乐嘅嘉宾陈玉思嘅， 嗨！ 今日呢一卷啊， 好嘢嚟噶！ 我哋而家唔知落个咩形容词，呢卷真系好劲。真係貼合到你而家嘅狀況所有嘅嘢啊！因為咧，我哋真係送過一次中文，知你梗係英文係最好啦。咁但係咧，因為你出廣東歌嘛，係咪先？咁我又慶祝廣東歌咪用你中文名啦。 賀一賀佢。 同埋呢一卷真係好葉精於庭。 你明明佢本身食咗邊一句啊？其實有一句咧叫做 葉精於勤。代表咩呢？學業精進係在於勤力。咁而家呢個嘅演繹就係你嘅事業得到精進。嗰、那個就係你啦 ，Yes， because of you， 你就係事業精進嘅於庭，所以葉精於庭係咁樣食咗啦。其實只係改咗一個字嘅咋。 好啊， 係好好 嘅， 好嘢，好嘢，好多謝你反應啊，好嘢。 我剛才在我想用英文定中文呢，即是你会，因为每一次来都会期待你们会写一些什么字给我的嘛。 是啊。 咁然后我就想你们用我英文用到应该没晒货啦。 真是难的。真是难的。不是讲笑，鸡型啦。 好创意啦。 都咁熟啦。 X 头吃到 T 音的中文都真的不是很多。 呢条友话你没创意，你想啊，你试下。 下次你讲 X， 下次你再上来你交到一句给我你先好上来。 好啊。 可不可以自带一句给我们但因为呢一个我哋都觉得即系云云咁多句呢、這个我哋拣选个意思好好，即系个事业喺而家嘅状态就系因为好多喺你身上发生啦，即系例如逐样讲，第一样你想讲边样先啦？咁多嘢发生，先由转、身份啦，即系由即系之前上一次即系未讲得啦，但系知道即将会步入全职做音乐呢一个啦，系啦，真系开始 full time 系几时啊？其实 二月头咯，就真系开始擘大眼唔使翻工啦咁咯， 系。而家到而家應該半有冇半年未到四個月到啦、 啊。 你覺得呢四個月真係擘大眼唔使翻工，可以全身投入去音樂嗰個感覺係咪好正，定係同想象中其實唔同嘅？ 好幸福喎、啊，其實 係嘛？ 好幸福，同埋咧，我係真係眨下眼就四個月啦。諗翻轉頭，我覺得其實都係好多嘢做咯。真係反而係原來我心入面都好多嘢想做，然後慢慢做下，會諗翻轉頭嚇，點解我以前嗰六年可以咁樣翻住工做音樂嘅咁樣，即係都會嚇，點解我會嗰時會做到咧？咁因為而家都覺得好似唔係好夠時間用咁樣咯。即係我就發現，可能我想做嘅嘢真係只會越嚟越多。 系啊，因为之前每次访问嘅时候，你都要放工过嚟啊，跟住又会翻去又要做音乐咁样，知道个 schedule 好 tight 噶嘛。 系啊， 咁但系其实系几时你真系即系博取，觉得我真系要咁样做 咧？你话即系博取话真系要决定转身份？我谂系上年九十月开始有呢个念头啦。然后呢就去到真係搞掂晒公司嘅嘢，因为都因为其实公司好多 project 嘅，咁、都想搞掂晒我手头上嘅 project， 差不多嘅时候就时机成熟啦，就可以甩囉。 有冇嘢 trigger 到㗎其实你觉得。 你话 trigger 到你真係咁样做呢个决定，因为过去几年时间应该可能有时都会左右摆，好唔好全职呢定係点呢咁样，有冇嘢。 我諗真係去到一个瓶颈位是发现啲时间唔够用，二嚟就是想做多啲嘢，同埋我开始我都翻咗咁耐工咧，我会想嗰个环境转下，因为我开始觉得我突然间嗰下幻想到，如果之后十几年都系咁，我唔系好甘心咯。 嗯，系。 咁所以同埋另一样就系身体差咗、 嗯， 因为个八九月嘅时候，我湿疹爆得好劲，即系我其实夏季其实而家都开始爆啦。咁然后加上有湿疹，同埋嗰时我婆婆走咗，咁嗰时系疫情未开翻关，嗰时候因为翻住工又唔可以上去探望佢啦。咁其实夹夹埋埋，可能真系好多嘢棘埋，发现真系自己有份 full time 做音乐的时候，我没什么时间去享受我自己生活、所以我才那下就觉得我想甩了占我最多时间的一份正职先，即虽然那份正职对我来讲都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而且真的很帮到人，但是那样东西就是觉得那一下 對我的生活唔係好開始個養分唔係好夠嘅時候，我就想轉一轉個環境咁樣咯。 但係到你去正式轉換咗呢個身份之後啦，真係叫做啊之前一路好想達到嗰樣嘢，全職去做音樂，可以顧少啲平時我每日朝九晚五嗰啲工作嘅生活啦。有冇覺得真係而家呢個嘅時間表？你頭先話就係諗住考慮 quit 咗之後可以享受生活、感受生活，有冇做到呢一樣嘢嘅？其實 我覺得多咗嘅，但我又未敢話做到，因為我依然都係。因為我仲係一個人做好多嘢啦，然後譬如尤其出碟啦，之後然後又頭先即係我啱啱嗰個月又做咗英國嘅一啲細嘅 tour 啦，即係總之好多嘢夾夾埋埋，其實我一個人分身做唔到好多嘢嘅時候，其實亦都係好似翻緊 full time 咁樣，朝九晚唔知幾多咁做緊自己嘅嘢，咁但係就學識咗點樣再分配時間咯，即係永遠啲時間都係唔夠用，只不過譬如你生活上嘅嘢點樣可以掹啲時間出嚟落去買餸，自己。同老公煮下嘢，或者睇个戏，或者做个运动咁样，即呢啲嘢都系我慢慢作为一个 freelance， 即真系有自己做紧自己生意嘅时候，发现哦，当所有嘢都可以自己控制嘅时候，我反而系有个自由度去选择某啲时间做啲咩，某啲选择唔做啲咩咁。 系有冇话其实当可以多咗时间啦，即系变咗 full time， 第一件事 kickstart 嘅 project 系咩咧？系咪就系只碟咧？定係其實喺未轉 full time 嘅時候，其實已經都籌備緊，定係？ 哦，我第一個 project 係 prep 我第一個 concert 喺我嗰、那個solo concert， 係啦，咁咯。 系做咗嗰样先嘅， 系啊，之后系咯 ，prep 咪 prep 只碟嘅嘢，即系有个 idea 开始砌啊，同埋录麦田，即系嚟紧呢首歌啦，呢首啱啱派台嘅呢一首歌，即系都系嗰时嗰、那个时期去录同制作咯。 嗯，咁跟住头先亦都讲到去英国有一个自己即系一个 tour 仔咁样啦。咁讲呢个系咪就系二月之后嗰阵时开始有咁嘅机会倾到啊？定即系嗰个事系点样发生？ 系啊，就系、是、我成日都觉得咧好神奇嘅，所有嘢都系二月之后。有发生嘅，我觉得系呢个系一个唔知一啲宇宙间嘅能量俾我啦。 你抌一啲嘢就有啲嘢嚟。 系啦，咁所以咧嗰时又无啦啦抢而又做紧嗰个 Europe Global 嗰个计划啦，咁佢就 nominate 咗香港唔同嘅 line up 咧，就出去外地嘅 festival 度演出嘅。咁我就好好彩又有其中一个 line up 我去英国啦。咁嗰时我就谂紧，我去英国玩一个 show 唔够厚、啊。咁我就自己再去 line up 其他 show 咁样咯，咁就变咗一个即系细细地嘅 tour 俾我自己感受一下，哦，出咗去离开咗香港之后，出咗出面做 show 系点样嘅，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成长嘅部分咯。 系实际感觉系点啊？去到当地做嗰个现场， 哇，开心到爆！我咧我好得意噶，我咧其实我落机嗰下好紧张噶，我死啦！第一次冲出香港啊，好惊啊！咁样我同我啲 band 咪讲啊，好紧张，我攞住个夹啊，好紧张，我想翻屋企啊，我而家好想翻屋企。同埋嗰时我搭咗成20个钟机啊嘛，因为我哋转机啦。咁然后我就觉得我系好需要 me time 嗰啲人嚟嘅。咁然后真系个头又立啦。即系冇化妆啦， 舒服咁啊！ 总之又立好立啦个头， 唔聚财。 咁即系嗰下就哇，好紧张，好紧张。咁咯，即系其实我系又系逼自己冲出去一个舒适圈，然后开始做落去，又觉得啊有收获，翻嚟令我更加觉得啊都做到啊咁咯。 系，咁但系你话都即系开心啊！由落机嘅紧张系去到越嚟越近做嘅时候，开始 enjoy 定话我去到上台嗰下见到观众哇就好正啦，即系系点样样嘅？ 我觉得系落系真系可能嗰时唔够瞓先觉得好紧张，系啦，同埋系嗰个紧张系对唔知有啲咩会发生嗰种感，嗰种紧张感咯。但系之后咧一路个 trip 咧又可以又去行下街。又去买下嘢啊，同啲 band 咪超下啊，咁样又倾下偈咧，之后就已经冇嘢啦，觉得系哇 enjoy 呢个旅程，因为好短啊，其实嗰个 trip 系4日噶咋，即系同我同 band 咪一齐，即系 Europe 嗰个 trip， 其实真系好短4日，其实好快过，即系仲要可能同埋有时间去 prep 翻啲租借乐器啊，啲 logistic 上嘅嘢，咁其实喺个 trip 入面都学咗好多嘢咁样。 系，但我记得系咪嗰个 trip 亦都身体上面亦都即系有影响到啲演出。咁樣有啲新嘅轉變。 哦，嗰個係咧，我喺個 tour 臨尾嗰個禮拜咧，我發現我中咗流感喎，應該。咁然後我把聲爛到傻咗啦，咁然後我 test 都係冇嘢啦。咁其實你知英國冇乜嘢噶嘛啲嘢，即係我咪戴口罩出街咯。啲人而家唔會。 啤梨噶啦，即系而家 OK 嘅，哦、okay 大家都正常嘅。咁然后我系真系有一个 show 系我要唱歌，但系你唱唔到，咁我就唯有将个 set 就转咗做 DJ set 咯。 嗯， 系啦， 系。 我去到其实系做 networking 嘅嘢多嘅，因为其实系国际间即系外国好多唔同 music business 嘅人嚟到嗰个地方去睇 show 咁样嘅，咁系一个 festival 啦。咁所以系好多一啲行业嘅嘢同埋有 conference 啊咁嗰啲，所以其实嗰几日我系不断喺度讲嘢、讲嘢、讲嘢、讲嘢、讲嘢，去 network sell 自己只碟，因为我带埋自己只碟过去嘛。咁又不断系 make new friends 同埋交流咁样啦，咁就唔发现自己可能用声我用得衰咧嗰下。 嗯， 因为咧啲背景音乐又好嘈咧，要好大声咁讲嘢啦，咁我又唔高啊，咁其实反而系对自己了解多咗，尤其个身体就是、哦，原来我唔可以讲咁多嘢啦， 系 咁咯，咁然后就要即系会再照顾自己多啲，哦，知道自己，譬如以后做 tour， 我可能唔会排咁密咯啲嘢。當然有 budget 上的限制，但當然我依個就會令我自己認清到自己的能力，在身體上的能力。 因為成日做好多嘢，就聽你講啫。 但我覺得好彩可以轉咗做一個 DJ set 咁樣去做，即起碼我都係做到個表演順利完成咯。 好似學多咗一種方法，即係你之後表演嘅時候， 多一樣嘢玩咁樣， 有種玩法可以咁。 其實好開心嘅，過完咗之後，覺得自己好似無所不能咁咯。 都的而且 確係 嘅，我唔開口都得， 我唔開口。 其實你 好啦，我想唱歌嘅。 一向阿 XT 俾我感覺都真係幾無所不能嘅，即係尤其當佢轉做要全職嘅時候，自己 take care 曬所有嘢，包括去埋外地去宣傳自己嘅音樂嘅時候，其實有冇即係喺一啲交流底下會覺得啊，其實即係以往可能有一啲香港嘅樂迷會留意你啦，都去到其他地方，大家對你嘅音樂會唔會都有一種啊同香港係唔同嘅反應咁樣樣？ 會啊，因為咧，我去到，譬如我其實我好 surprise 一樣嘢就係咧，我諗住其實喺英國咧嗰、那個 live 嘅 performance 嘅文化好強嘅，即係啲人就算唔識啲 line up 都會照嚟睇嘅。咁、 嗯、 所以其實喺嗰邊，如果譬如你去啲細啲嘅場或者啲酒吧或者啲 restaurant 開 show， 其實你唔怕冇人嚟睇嘅，真係。系啦，咁所以其實我冇擔心個 ticketing 嘅，因為我真係諗住試啦，咁唱咗先啦。但係原來我去到之後，真係會有人 DM 我話 ：，XT， 我今晚嚟睇你個 show 喎。咁、即係真係有幾個我唔識嘅倫敦嘅一啲樂迷會嚟，我唔識㗎，即係我嚇咁樣咯。即係我開頭係以為一定係香港人啦，原來唔係淨係香港人。當然有啲我認識嘅香港人會嚟撐我場，我好似好感動喺一個外地嘅地方見到大家嘅同鄉咁樣。咁所以其實對我嚟講係好新鮮，我冇諗過我見到我自己啲 streaming 嘅數據，見到啊係可能 London 有咁樣嘅數字人聽，但你唔會知嗰啲人嘅 demographics 係咩噶嘛？即係我以為會通常都係香港人咯，但係原來唔係咯，即係我都去到哇！ 咁另一樣嘢都係咧，大家都會呢段時候討論，亦都會講到就係你喺 Press Play 即係 Grammys 嘅嗰一個 campaign 上面嘅一段片啦。係啦，我都問過你嗰件事點樣發生，你話一個 long story 係啊，我等你分享啊。 嗰、那個咧又係講翻又二月先發生嘅。我真係嗰一日，我第一個星期一啦，工作天我係唔使翻工啦，咁、我一起身咧 check email 就收到呢個 invitation 啦，咁然後咧。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好奇怪嘅，點解我冇咗份工？即係我開始做一個無業遊民嘅時候，就俾啲小嘅機會我。然後嗰一下其實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唔知係咪真，覺得係假。咁、因為其實我哋作為獨立音樂人，其實唔止啦，我哋做人都會成日收到好多呢啲假嘅 spam 咁樣噶嘛。咁其實喺音樂界都有呢啲詐騙嘅嘢， 好多啊！ 即係話可能啊，你想你首歌多啲人聽啊，你買我嘅 service 啦。即係呢啲嘅嘢，我以為係 part of 嗰啲人啊。咁所以其實之後我真係查證咗個 email 啦，去埋 LinkedIn 睇下嗰個人係咪真係存在啦，先後先至知道係真啦。咁然後知道係真嗰下咧，但係又好戰戰兢兢嘅，因為我係覺得，哦，你而家俾我呢個機會啫，可能聽日又唔俾我咧，即係呢啲好多諗法咯，同埋都嚇點、會揾到我㗎？即係點解會揾我㗎？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唔 secure 嘅嘢，都令到自己覺得嚇點解其實你要諗咁多問題，即係人哋揾你咪覺得你叻咯？即係你點解你唔覺得自己叻先啫？即係我都會有考慮翻，即係諗翻轉頭呢啲 self reflection 嘅嘢嘅咁樣咯。 哦，所以呢件事係即係有一突然之間落嚟，即係唔係話要 apply 一啲咩都 冇啊，所以都俾我學咗好多嘢，就係有啲嘢。之前輩咧又講，因為我係一個好 我有一個清晰的目標的，但是有時我不可以 set 得太實，因為在這行或者不止這行，即是人生上面有很多東西不是你到你控制的，因為有些機會不是真的齋純粹 consider 你的 pure talent 這樣的嘛，很多東西限制啦。所以其實我現在學識了什麼叫 the right thing happen at the right time，雖然是好行超行這句，但是真的因為 Grammy 這個機會令我明白哦，原來就是咁樣，因為可能以往都唔會有一個咁大嘅機會咁跌咗落嚟咁樣，然後你要捉住呢個機會咁樣，即係我呢個反而對我個影響係大咯。 咁要去諗表演邊一首歌嘅時候，係咪自己都要掙扎地？我話唔係啊，一定係呢只噶啦，一定係 Skin 噶啦，我好想知道。 我有掙扎過嘅，因為咧一嚟啦，我係諗緊啊，第一次作為一個香港音樂人喺呢個平台出嚟，我應該 showcase 到啲咩咧？我又想 showcase 到自己嘅編曲，但係 Skin 呢個咁 stripped back 嘅 version， 如果齋唱又好似暴露唔係暴露，即係唔好 show 到我自己本身嘅聲音。但係咧，其他歌咧又好似好硬咁啊，但係又好似唔係好 organic， 因為我最想講嘅故事係反而係講一啲我 personal 嘅故事嘛。咁我最後都係揀咗 Skin 嘅，因為我覺得呢首歌真係對我嚟講太 personal 同埋最重要嘅一首歌，所以我就其實嗰時係揀 Skin 定係 New Classic 嘅。系啦，咁所以谂谂下都系，唉，拣翻 Skin 啦，因为始终都系一首几重要嘅歌咯，对我喺人生上面。 系，所以亦都将嗰个嘅 version 亦都放咗喺你嘅新碟里面，一个实体先有。 系啊， 系咯，跟住 bonus track 就系叫做 Under the Skin 嘅 version。 I was running and I was scared, dirty ashes and dirty rush.Tell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Give me magic like a miracle. Thank you for your flower.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 Little bit overloaded. Sneezing, cause I got a cold.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ng.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ake care of my ski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ake care of my skin. I wasLosing myself, I was running and I was scared. Dirty ashes and dirty rush. Thank you for your flower.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 Little bit overloaded, sneezing, cause I got a cold.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fighting all my insecurities. Stop judging me by looking at my skin. I just wanna lift up my chin, telling me there's a world to win. 听 HD 之前嘅派台作品叫 Sk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正系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无论草案通过之后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政府都要对接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瓊說，法例不會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實施，但相信特區政府會有相應措施配合。有中學校長認為，草案讓學校名正言順落實愛國主義教育，但是大部分香港學校在這方面的工作只是起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香港助力國家發展，同時希望能夠為經濟創新出路，以及出訪其他國家尋找商機。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將會率團訪問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三個東盟國家。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表示，疫後旅遊業復甦情況較好，但受到全球經濟因素影響，工廠出口恢復進度較慢，期望年底會好轉。加拿大多倫多市長選舉結果出爐，周志偉成為當地首位華裔女市長，亦都是當地史上第三位女市長。年66歲的周志偉出生於香港，13歲時隨同家人移居多倫多。1985年，周志偉進入多倫多公立學校教育局，首度出任公職。1991年成為大多倫多首位亞裔女性市議員。去年，時任市長莊德利承認與一名工作人員有婚外情，幾個月之後辭職。多倫多需要選舉新市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洪天路。咁意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去屯门都系车多，车龙喺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同埋去狮隧龙尾都喺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喺怡安角。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去到彩虹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仲有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改革开放大潮中，喺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由赵丽颖饰演嘅许半夏，由最初收废钢铁，到逐步周旋于大型国企、私营企业之间嘅奋斗拼搏故事。 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七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咧繼續有 X T 啦，咁啊頭先講咗過呢一段時間新聞轉變都多咗好多機會之後咧，亦都一個你好重要嘅 project 出現，亦都叫做完成咗，就係呢一個 Apollo 23你嘅第一張嘅 EP 啦。 Yes， 係啦，咁啊我哋兩個都會即係估下關於可能係呢一隻 EP， 亦都或者可能係新嘅麥田康守源嘅一啲嘢，咁啊交俾你揭曉之後，我哋就再詳細講下呢張 EP 啊，可以。 我想估咗先啦，因為咧今次麥田康守源呢首作品咧，即係一路我近期好喜歡XT 為佢嘅音樂咧定立咗一個新嘅名稱，叫做 Cosmic Pop。我覺得一聽就好有畫面感，我覺得好係屬於 XT 嘅一個聲音嚟嘅。咁但係因為就咁驟聽落去，咦？麥田康守源你同呢個 Cosmic 有咩關係咧？點樣關聯到咧？咁最後我一路聽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底韻女啊 XT 嗰個編曲上面咧，用咗一種其實我唔係好識形容佢係邊一種樂器嘅聲音啊，但係我就係覺得好用 扮咧， 就好 shimmering 嗰種啦。就係、是、如果你要用我一個形容詞，就係佢會 keep 住有啲好 shimmering 嘅聲喺個底嗰度咧，就好似同時間你會有攞到 picture 到兩個畫面，就係、是、好似麥田嗰一片黃金色咧喺度閃下閃下，又同時你又可以幻想係天空嘅星星，好 cosmic 嘅感覺。咁所以就揀咗用嗰一種好 shimmering 嘅一個 聲音 喺入邊咁樣樣。 係，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啊！我想講呢一首歌一見到個歌名我就覺得好 sweet 啊！呢一首。系啦，因为 啊， 系我谂你嘅 fans 都知嘅， 我都估你估呢个啊，所以 我觉得系真系喺做呢只碟一个总结嘅时候，都会谂对于自身你个历程对你好重要嘅啲乜嘢，咁另一半的确系好重要嘅，咁所以但系又不能够即系点可以将佢叫做令到听众有共鸣，就系、是、用咗佢嘅名之余，亦都系好似要即系守护自己身边好重要一个麦田。嘅呢個象徵，而一個 double meaning， 咁我覺得係一個咁嘅諗法，所以呢一首歌想講嘅就係呢個出發點去有呢只歌出現咯。 系啊 ，both 都啱啊，两个都啱。讲翻声嗰度啦，其实 shimmering 系啊，我出咗 Firestone 同 Virgo 之后咧，咁我要写一个英文嘅 bio 啦，去 pitch 出面啲press 咁样嗰啲啦。咁其实我系有用过 shimmering 呢个字嘅，嗰时系我觉得我啲声系闪灵灵咯。即系闪灵灵咧，咁我就觉得开始啊，咁可能我啲歌点解我会闪灵灵咧？因为我中意啲闪灵灵嘅嘢咯，就听即系声音上嘅闪灵灵嘅嘢，咁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慢慢做下啲歌咧，就会形成咗我独有嘅一种声音咁样啦，我当系啦。咁同埋因为我自己咧就唔中意揸用 sample pack 嗰啲 producer 嚟嘅，因为我系好想有啲嘢系 signature 去做出嚟。咁因为我唔想我做到嘅嘢，其实我其实好 judge 嘅对自己，我细。啲嘅时候啦，我未开始做 artist 出歌嘅时候咧，我成日都会咁样 judge 自己，唔健康嘅吓。我分享就系、是、多我一首歌唔多，少我一首歌唔少。点解我要出歌？ 哦，哇，好极端喎、哦！ 哇， 好极端啊！ 咁咯，所以唔健康嘅，而家我冇呢个感觉噶啦，系多谢咁所以咧，嗰时就有我会好想揾到一只 signature sound 俾自己。咁我自己。真係做實驗做出嚟就係揾咗啲水聲，我每一首歌都有水聲，唔同嘅位置會有啲水聲，有啲水嘅聲出現啦。咁然後再加上一啲閃靈靈好 bright 嘅一啲 synth 嘅 sound 咧，加加埋埋就係我啲我好中意嘅聲音，我點都會有一啲 element 會擺落去我首歌度。 O、okay, K， 其實嗰個聲係點樣揾出嚟嘅？你喺你自己再扭出嚟定係點樣？ 我其實咧我自己有啲 preset 喺個 serum 度啊，咁大家其實有啲 plug in 咧係啲係叫做 music library 咁樣啦，喺個 software 度。咁咧咁有啲咧就係、是、你一個 wave table， 你可以扭一啲聲出嚟嘅。咁然後我成日都會睇一啲外國嘅 DJ 點樣扭到佢哋嘅 signature sound。然後我扭到佢哋 signature sound 之後咧，佢哋通常都會有個去賣一啲 sample pack 俾大家，或者啲 plug in 或者啲 preset 啦。咁通常咧，我會抄到佢哋啲 preset 啦，然後就覺得我唔想同佢哋一樣嗰啲歌，咁所以我就會自己再 adjust 咯。 哦，咁你第一次發現呢一隻嘅聲音，可以發現有一粒新嘅行星 咁樣。 咁嗰一刻，你有冇為佢定立一個以後你呢隻聲就叫呢個名啦？ 我又冇啊，我真係純粹係我自己係有隻顏色 label 咗我常用嘅。因為其實另一樣嘢咧，我作為一個 producer 咧，我唔可以成日用嗰啲聲嘅。 Okay, okay, okay. 其實我冇一隻歌係。嘅 major 嗰個 layer 係一樣嘅，有啲可能真係有啲係類似嘅嘢，但係 layer 係又會轉一轉啲聲，因為每首歌都唔同嘅嘛。咁所以我通常都會有啲紅色嘅 label 同埋 tag 啦，咪 label 紅色嘅 tag、橙色嘅 tag， 等自己啊，你又用嗰隻聲啊，唔好用嗰隻聲啦，咁樣咯。即係我會扭完出嚟都，我唔想成日用嗰隻聲咯。咁但係因為我唔想每一隻首歌都一樣啊。咁所以我就會變咗一個系列嘅歌出嚟，咁我先至叫佢做 cosmic pop， 純粹一個 marketing term 啫，其實都係，唔係一個 genre 嚟嘅，係一個 concept 咯，我會覺得。 嗯， 係。咁所以你會想人哋點樣理解即係 cosmic pop 嘅呢個 term 咧？即係如果你要解釋， 我都理解緊其實。 一路聽嘅時候，你就會慢慢明白。係 啊， 原來咁就係 cosmic pop concept 咯。即係我一嚟啦，我覺得用 genre 去形容我的音樂，我一嚟覺得自己。比較土炮啦，製作音樂上我因為我唔係我讀書唔係讀音樂大噶嘛，咁同埋另外都係我自己靠我自己上 YouTube 好撈教咁樣砌埋埋一齊，咁我又唔敢講我啲係一啲咩嘅即一定好 specific 嘅 genre， 咁然後每一次 explain 又要講啲咁多 genre 嘅嘢，我覺得其實一大串都唔係好代表到我嘅音樂，咁我就不如用我嘅世界觀、用我嘅宇宙觀同用我嘅 visual 觀、MV 觀咁樣砌下，咁我用 cosmic 呢個字去形容咯， 所以佢一種風格唔係一種。音乐类型咁死咯，一种 style 咯，定系一个 genre 咯。 因为同埋我都谂紧，我之后未必会做类似嘅歌噶嘛，即系就算系类似，都系 XT 生出嚟嘅嘢。因为我都唔知道我未来嗰五年、五十年又好，我会做啲咩。 可能 rap 有一日你唔知噶。 可能啊，我想噶。 系啊，你唔会知噶。 我会唱 rap 噶。 系咯，你唔会知噶。 系啦，所以我觉得 cosmic pop 就系对我嚟讲系一个 concept。 系，咁呢个 concept 底下有 Apollo 23，即系呢一个 EP 名啦，同埋拣曲又点样样逐步嚟，因为会发现你推出唔系每一只都摆入去噶嘛 ，Frenemy 啊 ，New Classic 都冇 ，Frenemy 同 New Classic 会系下只碟咯， 系啦，即系嗰个 原因就系 因为唔 cosmic， 因为唔 cosmic 咯， 系啦，系咪我都有估过系咪即系呢个原因 咧？因为其实咧 ，Frenemy 同 New Classic 个 concept 系。会强啲摆喺下一只碟，嗰、那个 concept 会再强啲啦。咁然后呢一只 Apollo 23系因为我想系讲紧个 spaceship， 系讲紧嗰样嘢系个声个编曲上嗰、那个。 嗰句我嗰種質地嘅，嗰種水嘅質地。咁所以我就揀嘅時候都諗緊啊，好冇擺 friend 入面去咧，但好似唔啱喎，咁就摟咗佢咯。 係，跟 New Classic 都係啊，放喺下一隻碟嗰度啦。係 啊，係啊， 係，所以都會知道就即係 spaceship 就好似一個幾 key 嘅，即、就、係、是、你就坐住呢架太空船，然後就進發去咁樣嘅意思啦。係啦，咁啊，而新嘅派對歌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即係麥田看守員啦。咁啊，呢一隻歌嘅即係最初嘅創作嘅起點啦。頭先我估過一樣嘢都啱，嗰件事係 啱啊， 點樣樣係啦，你可以再詳細講下。 咁同埋咧，呢一首歌其實咧係點解會？一定要摆喺呢只碟，同埋我当一只新歌去将呢个成件成个专辑嘅 project 去推出咧。其实系因为咧，我都出咗歌三年啦，即系我都系啦。咁 X 都三岁啦，而家咁，所以咧，我其实好想用一个广东话，用我嘅母语去多谢一啲身边帮过我嘅人啊，或者同我一齐陪伴住我嘅一个 journey 嘅人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好需要用广东话去唱呢件事。咁所以我就将呢个 concept 话俾钟雪听。 系。 咁其实嗰个 demo 其实本身系英文嘅。 嗯。 咁然后我就俾咗钟雪听，然后钟雪就同我倾咗好多关于我自己首歌有啲咩，即系个感受啊，同埋有啲咩细嘅故事，佢就叫我分享俾佢听。咁佢就帮我用中文去写咗呢个故事出嚟咁样咯。 系，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会系即系身边重要嘅人嗰个感觉系佢好似系叫你，即系除咗我哋成日讲喺隔篱打气之外，我觉得多一种就系你唔使理其他人，你做自己。我觉得嗰个身边嘅支持嘅方法系有少少唔同喺个歌词上面嘅表达。 系，同埋咧，我发现咧，其实系好孤单嘅，尤其我啦，我都唔介意同公开咁大家讲，因为我作为一个香港歌手，其实我有少少。有啲 cultural conflict 嘅，即係我自己係唱英文歌，然後好多人都身邊人都話：點解你唔唱廣東話歌？你明唔明母語就係廣東話？即係我自己都好多呢啲 identity 上嘅 crisis as an artist 咁樣，但係我最後係包容咗佢咯，因為我就係兩邊走嘅人咯。 嗯， 甚至係我 creative writing 我真係英文強啲嘅 creative writing 上，因為寫歌詞就係 creative writing 嘛。 嗯， 咁所以我已經接受咗呢件事，同埋開始了解自己個質地多咗更加多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啊，某一啲歌我需要用廣東話歌，我就用廣東話去唱；某啲歌我都係 stick to 翻我自己嘅 writing 嘅時候，我就會需要用翻我自己選擇嘅語言，即係英文去唱出嚟咁樣。 係，咁但係呢首歌嘅歌詞有啲。保留咗嘅英文段落系钟雪嘅，你俾佢去自己去发挥，定系你有啲自己好中意嘅 lines， 你觉得我真系好想 keep 啊咁样咧？ 我纯粹想 keep， 因为佢 catchy 啲咯。 系， 即系快， 系有啲好咧，系要 catchy 好记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呢首歌嘅 demo 最初嘅所讲嘅一啲内容，或者可能佢嘅题材系咪同而家其实都几唔同咁样？即系麦田看守员呢一个题材喺英文嘅 version 或者 demo version 系应该未出现噶啦。 英文嘅 version 个名叫做 Field of Gold。 哦。 系啦，咁然后麦田看守员其实系钟雪改嘅呢个字，其实佢先谂到呢啲嘢啊，我谂唔到呢啲嘢咁样咯。即系我哋有谂过其他听嘅咩麦田守门员啊，定咩有啲其他嘢嘅，有啲又太 Q 俾我 ban 咗啦。咁佢都好劲，佢谂咗几个。咁然后就拣咗麦田看守员，因为其实咧我就想用麦田呢个字去比喻翻我哋生活入面嘅一啲。我哋覺得想 being grateful， 即係感恩嘅一啲事情，我哋想守護住我哋而家有嘅嘢。因為尤其咧，我作為一個 artist 啦，我出歌咁耐，其實我自己有啲目標，但係我自己會有時追唔到嗰啲目標咧，我會唔開心嘅。咁但係我點解要唔開心咧？即係我某啲嘢攞唔到，我就唔開心。但其實我已經擁有咗嗰啲好有嘅嘢，咁我就其實我而家學識咗點樣守護緊我而家有嘅嘢咯。然後我就變咗唔會好執著地追一啲未屬於我嘅嘢咯。 嗯，咁喺现实世界中，你嘅麦田啊，即系系啦，你嗰块嘅麦田啊，咁佢去即系知道有呢一个歌嘅歌名 concept， 或者对呢只歌佢嘅感受，或者佢系点样样？ 其实呢首歌两年前做好嘅，所以 系咪已经系过渡咗啦？即系已经 系啊，同埋咧，我想讲得意嘢嘅就系咧个 drop 咧，我仲系叫 drop 啦，就即系中间咪有个音系得嗰度咧，其实系佢写嘅。你知唔知其实佢点个编曲咧？嗰位嗰个音咧，我就攞咗佢嚟摆落去。 哦、 其实咧，本身点解会有首歌生成咧？先唔谂系麦田看守员，先唔谂系 Feel of Gold 啦。其实咧系无啦啦嗰日，某一日啦，佢瞓醒，唔系中间我瞓到一半嘅时候，佢同我讲话，我突然间发梦谂到一个 riff 啊，因为佢都系半个音乐人啦。我突然间谂到个 riff 啊，即系佢就用手机录低咗。 冇得錄低錄低錄低，因為嗰時我仲係兩年前嘅，我係仲出緊一啲比較電子嘅嘢啦。咁佢就諗到個 drop 嘅 idea， 咁樣佢就錄咗俾我聽，真係好啊好啊。咁我就擺低咗啦，冇理啦。之後然後有一下突然間，咦？我如果將呢個 riff 去塞一啲新嘅 idea 都好喎。咁我就編咗個底先嘅，乜都未寫嘅，即係今次首歌就真係做咗個編曲底先、，with 佢嗰、那個喺發夢聽到 聽到嗰、那個。 系啦，咁然后先至再 top line 上去咯。 系，咁但系嗰阵时两年前写完之后，呢、這个一路摆咗喺度，系咪其实有谂住某一个 topic 出现咧，先会用佢，定抑或嗰阵时你觉得仲有好多嘢可以玩，所以摆住喺度再睇下点先？ 嗰时都系好似 skin 咁，咪有个时机同埋勇气做出嚟咯。 嗯， 都系有啲嘢，即系我有时做下啲歌啊，呢期我都想出呢首歌，咁然后慢慢就将呢个 project 越推越后咁样。但我觉得呢个就嘅时机几啱，因为真系最后一只歌 of 呢个碟啊嘛。 系， 咁所以就同埋。都是一首广东话歌，因为 我真的心入面是觉得这首是一首广东话歌，但那时两年前的我依然都很 不知道怎样做广东话歌，因为始终都是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呢，我是那时未冲破到我自己想被人听到我唱广东话歌那个的我的、那时所以 未 ready 出这首歌住咯。 到今次去录这首作品，即是去真的可能在 studio 录音的时候要录回广东话词，会不会初都有些啊，好似听自己唱广东话好像不太惯啊咁样啊， 非常不惯啊。但是麦田有帮我加啊，就系、是、 佢就个 empty 嗰个 empty 就系佢嚟啦，系啊，好唔神秘添嚟嘅。佢话想神秘啲嘅，我都冇讲咁多佢啦。 你讲差， 唔系我先，我开个头先，但系冇办法，我一见到呢只歌歌名，我真系冇办法唔想到嘅。 即系我觉得系几得意咯，因为我自己录嘅时候又。哦，同埋有真係咧錄音嘅時候咧，又音樂人好 nerd 嘅角度咁講啦，即係有啲音咧喺錄音上會 pick up 到嗰啲位，然後你唱歌要某啲 technique 咧，即係你要整走一啲嘢，呢啲喉音先至會錄得順咯。 嗯，所以你自己係要咁樣有調，要試。 係啊係啊，即係覺得好得意，我唱英文唔會有呢個問題，但係唱廣東話就有呢個 issues 咁樣咯。 係，係啊。咁所以咁其實錄嘅時候會唔會花得真係長啲咧？因為你要頭先講，哦，要揾啊，要試啊，聽錄完又聽，錄完又聽咁樣樣。 咁啊冇喎。 嗯。 都順利咯， 係 因為監製 MT 有 MT 喺度 得好好，同埋係我都係覺得我其實咧，我去到呢一個 moment 今年啦，我已經係好享受個過程多過注重個結果啊。咁所以其實我嗰下覺得係 OK， 咁我就 OK 咯，即係我唔會好似以前咁會捉得太多，因為有時捉得太多反而冇咗嗰種 organic 嘅味道喺度咯。 嗯，咁喺咁个 visual 上面，即系完成咗首歌，搞掂咗之后，即系去谂，而家就有个 roller coaster version 啦。呢一个系啦，呢一个嘅谂法，有咩暗住，做咩怕丑？ 冇 roller coaster version 呢个 MV 咧，就系我自己剪噶啦。因为一嚟用晒啲钱去整呢个好靓嘅 album 啦，作为一个自制音乐人，咁大家记得买碟啦。咁咧。另外呢就是 他回到那次英国那时 sell， 现在再用广东话挺舒服啊，是不 是？是啊，那呢是啦，那个 roller coaster version 为什么会叫 roller coaster version 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 artist journey 都好像坐在过山车一样，有高有跌，但其实很刺激咯。是啦，所以我就用了这 个角度，还有我其实刚才都想讲，因为这首歌是想多谢我身边帮过我的人，因为虽然我说是自己独立音乐人是很独立，但其实是我不可以这么独立，因为我都需要人哋帮我 design 我只碟，都需要好多人去帮我拍 MV， 即系以前咁多嘢，三年嚟大家帮过我嘅嘢，即系我会好想用呢个 video 去整一个 wrap up 个 journey。其实我真系剪到喊噶，即系唔系辛苦喊啊，而系觉得哇，我都行得几远，我都好感谢当年由开始决定嘅自己，去决定出歌嘅自己，去到而家呢刻回顾翻，觉得。好 proud of 呢個 journey 咁樣咯，所以我就叫做呢個 MV 就叫做 roller coaster version。 有冇邊段嘅片或者回憶係嗰刻哇真係搞唔掂喊咗出嚟噶？ 我諗 trigger point。 Trigger point 會係我開始又出歌又出 show 咯。 嗯、 我諗我係去第一個 drop 第一個 chorus 改名 chorus 嘅時候咧，影住我終於有現場演出，係唱自己嘅歌。因為其實我好記得嗰個演出，我係好緊張、好緊張嘅。因為我以前嘅演出都係 musical theatre， 即係有角色噶嘛，我唔係唱自己嘅嘢。但係嗰時我真係好緊張，我覺得第一次哇 ，Flower Town 要咁樣唱出嚟，我唔知點做，即係好多 insecurity 喺度咯。咁然後 我好記得嗰時我係真係緊張咗成個月咯。 嗯， 即係 prep 第一個我人生作為 XT 人生作為 XT 第一個演出，我好記得嗰時，然後睇翻回剪翻落去嘅時候，然後再慢慢越嚟越大嘅台或者唔同嘅觀眾，我就覺得哇好感動啊呢個 journey 咁。 係咯，跟一步步有自己嘅專長啊，亦都或者可能係喺旺文花城又有好大嘅 crowd 啦嗰啲咁樣，好演成咗片段咁啊，睇翻自己。 係啊，然後我好開心，有啲朋友都話睇到想喊咯，即係有啲身邊同我好 close 或者其實有幫我，譬如 MV 同我拍 MV 嘅人都其實都剪咗好多佢哋入去嘅，因為我都好多謝佢哋，因為我覺得我嘅音樂世界除咗我音樂上嘅嘢，最 official 上最幫到手就係嗰個 MV 嗰個團隊咯。咁、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好多謝佢哋可以同我建構我呢個 cosmic pop 嘅世界咯。 係啊， 咁啊喺呢一實。將專輯同埋麥田看守完呢首作品之後啦，即係初嘗試咗廣東歌，你覺得往後喺你嘅音樂路嘅打算上，會唔會覺得都可以繼續去做下廣東嘅作品，定係可能都係玩下英文先啦咁樣？ 我覺得會兩樣做咯。我覺得真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如果有啲歌我覺得需要係廣東話唱，我會做翻廣東話歌，同埋咧。我開始去完英國翻嚟之後咧，我會覺得唔係好受語言限制啊。我其實咧，我無聊嘅，呢個真係無聊嘅。我有個好好嘅朋友，佢係芬蘭人嚟嘅。我其實唱過佢一隻芬蘭文嘅歌，然後佢話：哇，好準啊！咁樣我嚇咁樣，即係講起語言，我諗起呢個小片段、小插曲。即係我會覺得音樂其實真係唔會好關語言事，只不過你個 artist 作為一個創作人，你用邊個語言係最代表到你嗰一下。 那個 emotion 咁咪就用嗰個語言咯。 都係嘅，有時日文歌都聽明，不過好有 feel， 走去 check 翻嗰啲翻譯歌詞，知道大概意思咁樣樣咯。係啊，所以就會知道冇定嘅，係啦，即係總之係按翻自己做嘅嗰啲歌嚟決定究竟咩 language 同埋風格上面個 cosmic pop 之後會係點樣咧？咁大家就可以期待 Polo 23之後係點啦。而家可以慢慢 look 住呢只碟先啦。係啊，大家支持下本地嘅獨立音樂人啦。咁啊，亦都希望你而家多啲時間啦，咁啊可以繼續做多啲嘢啦。 好啊。 啲見到你啦，可以 好啊！ 好啦，今日多謝事啊 ，thank you 你 ，thank you。 今日节目最后听完呢首派台歌，嚟自 XT 嘅麦田看守员，听日五点见。